种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北部有阵雨，南转北风2到3级见4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阴转晴，偏北风3到4级转2级，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5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夜思雨时，我们是一档广播节目，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我们节目也有同名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今夜就是今天夜间这两个字，思是私人的思，私密的思，语是语言的语，时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生活中如果有一些情感的问题想和广播节目来探讨，问题可以发送给我们，通过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发微信给我们就可以，还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或者在新浪我的微博留言。我是主持人孙岩，新浪的微博主持人孙岩，大家可以关注，可以留言给我们，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每天在北京城市广播22点播出。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吴若梅老师。吴老师好。 你好孙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吴老师，有一位女士，她说我已经结婚了，但是结婚一年多的时间呢，才觉得我这个丈夫啊，好像心里边对我的这个分量是很轻的，而他呢一直在乎的是一个他没有能够娶到的人。没有能娶的人呢，是以前他在大学时候交往过的一个女生。后来那个女生因为大学毕业自己就回到南方家里去了，而我老公呢还是留在了北方。后来他们没有能够成，但是我这个老公啊就对他可能是念念不忘的。我们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我并不知道有这个人存在，我们谈了大半年的恋爱，后来两家都说早一点结婚吧，那么他也没有说爱不爱我，他就不愿意说，那我也没有使劲儿的逼他，我觉得看行动就可以了，都已经结婚了，这些事情应该不太当回事儿了。可是呢我是发现他自己有一个存的文件夹，里边有那个女生的照片，一看就是以前他们交往时候的照片，女生的照片都存在这儿，还有一些电邮的复印件，邮件当中的复印件呢就是情书。这个情书我看了一下时间，最后一次是写在我和他恋爱半年之后，那我丈夫还在给他写情书，而且这个情书啊是自说自话，一般来说是诉说的自己的想念。我没有看到对方有什么反馈，但是从他的这个想念当中能看得出，他有这样的一些说法，他说我这一生都不会忘记你，你是我一生中最看重的，是我一生中心中最痛的，等等这样一些话。这一下子就说到一生了，那他和我怎么过一生啊？ 能理解这个女士发来的这一段话，她的心情状态我都能理解，但是 你凭什么要求你现在的丈夫没有曾经呢？ 嗯， 对不对？而且他，你发的最后一封信是你们在谈恋爱的半年的时候，现在你们都结婚了。如果你老把这个你丈夫的曾经放在心里，你觉得你会对他很热情吗？ 嗯， 如果你对他也不是很热情，他怎么会对你也很热情呢？其实我倒是觉得，现在咱们的生活，咱们的交往，已经不可能像多少年、几十年前，我见一个女生我就娶了她，对吧？ 嗯嗯、 肯定是一段情感一段情感有所经历。那在这些情感里头，一定有她不想要的，也许有她非常珍惜又没有得到的。 嗯， 那么不能给她空间吗？她已经放在那儿一个文件夹了，你不看那个文件夹不行吗？ 嗯。 每个人都有这类的东西， 嗯， 我相信每个人，也许他已经清理干净了，也许他没有清理干净。那么作为一个女人来说，没有权利也没有必要把你先生心里的这些曾经都清除掉。首先你清除不掉，第二你去清除了，你只能让他厌恶你， 嗯， 让你们两个人的婚姻生活越来越不幸福。而你应该对那个东西至少视而不见，你把你们现在的生活过好了，你对他有热情，你真心的去爱他，时间长了那就好多了，对吧？ 嗯、 但是也许他一生那都是最珍贵的，他就是他的白月光。 嗯， 没关系，其实也没关系，他是跟你在一起呢。 对，有的时候文字写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诉说自己情感的哈，那是那一刻， 对，那时那一刻， 对， 并不代表他的现在。 对，那一刻，那其实很多人都会有这种心态哈。我们在某一时刻，比如说心里特别脆弱的时候，听到一段音乐的时候，看到某一个电影之后，也就是说我们在生活中，在情感中引发了我们什么样的感触的时候，那一刻我们写出来的东西充满了深情。但是他说这个你一生都是我心里的痛，他并没有说你一生都是我的伴侣，你一生一生都是我的伴侣的是你，也就是说你丈夫就像吴老师说的，选择了你作为他一生的伴侣。那个痛啊，当时写的时候是痛，慢慢的你看有一天如果你们生了孩子，家庭琐事、工作上的事情 忙不过来， 哎，对，各种各样的事情，他早就把那个一生的痛忘掉了， 没错， 也就不会成为他一生的痛了。 我是觉得一对谈恋爱的恋人也好，一对夫妻也好，不要把对方所有的空间都榨干了， 嗯， 要给对方留下空间，允许他有过曾经，允许他珍惜曾经，他能够珍惜曾经，他现在那么你慢慢也会，你们的生活也会一点一点变成曾经，他也同样会珍惜你。而你如果恶语相向的清除那些东西，那么好，你就把他对你的爱都慢慢的清除干净了。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私语，今夜私语正在播出。 下一位问哈，这是一位男生，他说我啊快结婚2年的时间了，我们生活在那个特别小的一个小县城里边哈，而且我们两个人呢是朋友介绍认识3个月的时候我们俩就结婚了，嗯，结婚的原因呢是奉子成婚， 嗯， 他怀孕了，但是我其实并不开心。因为当时这个怀孕呢也是出乎我的意料，我并没有想那么早就结婚的。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吧，他的性格就属于那种比较容易得罪人的。比如说我妈如果说他2句，那么他就觉得我们家苛待了他。其实有的时候我妈对他的说法是对的。我妈这个人通情达理，而且呢有的时候可能我妈觉得像我们这一代不太懂事，很多事情做得不够好，是出于长者对小一辈的指点吧。我妈妈说的时候也都是一些比较婉转的批评和指教，可是呢她就不高兴，她就和我妈妈吵，而且呢吵完了之后反过头来再和我吵。她认为我父母应该给她花钱，那么他才会和我一起赡养我父母。他觉得我父母至少都有工资，而且呢 我父母为儿子和儿媳妇花钱是应该的，只有舍得为他花钱，给家里边买东西，才算是对他好。其实我父母在我们身上花了不少的钱，因为毕竟就是像我这样一个儿子。我父母呢都是属于观念当中儿子很重要，一心一意为儿子的。可是他经常看不到，比如说父母上周还给我们花了的钱，这一周如果没有花钱，他就觉得这就不算数了，他把以前花的钱也就都忘了。也就是说他很贪心的，总是我们有什么需要购置的时候，需要买的时候，他就说到你妈那儿去要钱，问你妈要钱，他总是说这样的话哈，这些就让我不舒服了。我们母子感情很好，我也很孝顺我的父母，我知道呢，我父母也都是很善良的人。他每次这样说，我总觉得我已经把他当作外人了，我已经怕他总是要来压榨我的父母，我不相信他能将来和我一起很好的赡养我父母，所以现在该怎么办呢？ 就凭这个男士的这段描述哈， 嗯， 我是觉得，且不说别的，只说最后一项，就是他老去父母家要钱， 嗯， 这一点这个女人做的是不对的， 嗯， 这个，但是咱们翻过头来说，结婚三个月奉子成婚，这个就不能怨那个女人了， 嗯， 至少你们两个人的责任。对吧？还有就是你的妈妈在指导他，无论多么的婉转， 嗯， 应该直接指导儿子， 嗯， 不应该指导媳妇， 嗯， 对吧？ 嗯， 他就是一个客情，嗯，永远也不能把一个媳妇或者把女婿当成女儿儿子来指点， 嗯， 对吧？ 对， 这个界限要划分开。那么好，那其实他的一些脾气秉性，那么如果你们结婚比较急的话，你可能了解不多。 嗯， 那于是就你开始，其实你们开始也没有把人当内人， 嗯， 也是当外人的，对吧， 嗯？ 那么好，现在既然是外人，那就划清界限。作为先生来说，你可以告诉他说，日子是我们俩的，我们无论添置什么东西，我们从此开始不能再向父母要钱。 嗯， 我们两个人过日子就要我们两个人承担。父母的钱一分也不能要，这看你的情况，你不能说一样让你要钱去，你不好意思你就上你爸妈那要钱去。那么这个要钱的毛病，我相信是这位男士惯出来的， 嗯， 对吧？没有哪个娶进媳妇来的时候，这个媳妇说去管你妈要钱去，她的丈夫就回家要钱去， 嗯。 那么好，从现在开始跟他讲明白，跟他好好谈，从现在开始一分也不能要，我该奉养我父母的那一份我要去奉养。 嗯， 你把这个话清楚了，所以要做的就是两件事。第一，你不要把人当内人， 嗯， 当客人，没有权利，你爸爸妈妈数了人家， 嗯， 没有权利， 嗯， 你爱他是应该的，你爱你的父母也是应该的，但是这个爱是不一样的，你也要告诉这个女人。于是再划清一个标准，就是从此以后我爸妈一分钱不给。 哎，这都是可以的，就是说， 可以做到的。 对对对，他要是他的理解，你们可以不给， 对啊， 可以这样。那最重要的还是婚前两个人了解的太少了， 对， 三个月很难了解一个人， 三个月都已经怀孕了，那么你想想是不是俩人责任？ 对，是两个人的责任。所以现在已经结婚了，又有宝宝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们才开始磨合，才开始相互之间的了解。因为结婚和有宝宝了，轻易的说放弃这是不可能的。 对， 而且这些事情也并不是都不能够解决的。其实可能你和他，你们这个家庭有这样的问题，那么其他的家庭也会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大家要在一起生活的话，现在就是要多一些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办法。 对，要有原则，做事要有原则。 嗯，有一位男生问到一个问题，他说：“我女朋友刚刚开始交往半年多的时间，女朋友这个人呢，个性挺开朗的，人也挺好的，我对她还是挺满意的。但是总是觉得有一些话。”他是不大直接和我说的，我现在吧就有一份他和一个男生的关系我弄不明白， 那个男生呢是在国外读书的，那个男生和我的女朋友有微信的联系，在微信当中呢他们会聊国外的生活啊，他们彼此的工作啊等等这些。其实他们聊天的时候偶尔女朋友也会拿给我看，看的时候通常是对方分享了一些比较有趣的图片啊什么的，我没有看得出来他们说话很暧昧，但是能感觉出来他们说话挺亲近的。那么那个男生啊之前回来过一次，回来的时候呢给我女朋友带了礼物，带了化妆品带了他特别想要的口红，而且呢他们两个人单独还吃了饭。当然他们的这个吃饭呢我是知道的，我女朋友问过我说他要和那个男生吃饭，吃完饭看那个时间他们好像约的是6点钟吃饭，但是9点钟我女朋友就已经回到他自己的住处了，因为9点钟的时候我们两个人通了电话，我知道他已经回去了。可以说那一天啊我心里边是忐忑不安的。我呢问过他和这个男生关系怎么那么好，他说和这个男生啊他们从大一的时候两个人关系就很好，就像是一对好朋友。那我也问过他，我说人家是不是惦记你啊，我女朋友说不会吧，他不是那种人，我们俩就是单纯的朋友。但是我总是觉得男生和女生之间是这样的朋友我不大能理解，如果我是这样对我周围的一个女生的话，我一定是对这个女孩子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我不好判断。但是每次她说起这个男生的时候，我自己就会态度上不自然，我会不舒服，我该怎么看待他们的关系？ 不是每一个人都像这位写来微信的男生一样，对于跟异性交往都不能也像一个比较好的朋友，不是这样的。有的人可能就是不错，从小长大的或者一起读大学的，可能会很随便，可能会沟通起来会说话比较放松，对吧？我没听出来这个女生有什么别的心思，比如说陪这个男生吃饭，6点钟定，9点钟到家，这不是恋人，对吧？9点钟到家人就跟你通电话或者怎么样，这不是恋人的关系。 对， 那么带一个礼物，从国外回来带个礼物，那个也是比较随意的吧。现在一般出国回来带点小小礼物，带支口红那都不算什么。所以是不是这位男生有些不自信，就是不自信自己在这个女生心目中的位置。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完全可以用一种半开玩笑的意思说，怎么他一给我来一跟你联络起来或者通电话什么，我心里就有一点点吃醋啊，直接告诉他，这没什么不可以说的，对吧？因为我在乎你啊，我真的很怎么怎么样就可以了呀，没有看出来，没有听出来这个女生有什么不喜欢现在的男朋友的意思。 对， 没有那些东西。如果一个女孩子说跟别的男生还有怎么样，她绝对不会举着微信跑这来，哎，你看这个挺有意思的。 对， 不会的。 对，所以在我们看来，可能女孩子就是把那个男生当做自己的一个朋友了。至于那个男生有什么想法咱们都不知道，但是你如果想和你的女朋友好好交往下去的话，你就相信她的心思就是如此。 对， 下面是一位女士，她问的问题，她今年49岁了，快50岁了哈。她的情况呢是离异，她说她是一位医生，离异的原因呢是没有感情基础，她和她的前夫，她说这么说吧，我们两个人情商都不算很高，工作能力都很强，但是都不大会关心别人，而且呢我们两个人好像很难沟通，有些双方各持的问题很难改变，后来婚姻慢慢的让两个人都觉得毫无希望，没有意思。在我出国工作和学习的那几年，我们就干脆把婚姻结束了。我现在呢有两个问题，第一，我有一个女儿，我女儿呢今年20岁了，我女儿也这样，我女儿好像不懂得关心别人，比较自私，说话很冷漠，对我是这样，对他爸爸也这样。从小到大 别的女生可能都有什么闺蜜好朋友，我女儿几乎没有，一个人很冷淡，我很担心她以后会习得我们的感情和婚姻的模式，这是我害怕的事情。第二件事情呢，我想知道的是，我都到这个年龄了，我还有希望得到爱情吗？当然我也考虑过，比如说上国外的相亲网站啊什么的，因为我有一个想法，我觉得到这个年龄如果再找一个人，也许是一个西方人或者有西方文化的人更合适，但是国外的相亲网站也不靠谱，上面也都是骗子。我自己呢觉得我自己还是有问题，我到现在这个年龄更是一个缺乏魅力的年龄，我不懂得怎么去爱别人，不懂得怎么呵护别人。同事，关系好的同事也对我这样说过，说我这个人感觉到冷冰冰的，有些时候想跟我亲近都亲近不起来，所以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那么我以后是不是后半生就别想有什么幸福而言了，像我这样就自己好好的过自己的日子就行了。我最担心的当然还是女儿啊，我希望我这辈子不幸福，她还是能有幸福的。 特别理解这位女士啊，说第一个问题女儿，对吧？你已经发现你女儿可能很像你，那么这个时候你没有办法改变她，她都已经是20岁的一个大女孩了，能做的是把你这辈子的失误告诉她。比如说我不会关心人，有什么样的后果，我其实很希望得到幸福，我49岁我还希望得到爱情，如果你走到我这个年龄才明白这个道理的话，可能对会影响到你将来的恋爱婚姻，你把你所有的担心你自己的失误都告诉你的女儿，让她自己去决定，因为你没有办法左右她改变她什么，你只是能够提醒她，给她一些建议，这就是对女儿的一个态度。还有自己，其实49岁得到爱情没什么不可以的，是可以的，关键是你肯不肯改你比如冷漠的这个状态。你无论跟谁在一起，夫妻也好，情侣也好，你是一定要付出的，你一定要对他呵护备至的，要不然找人干嘛呀，找另外一半干什么呢？其实就是一个相互取暖、相互支持、相互爱的、爱慕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对不对？ 对。 如果你这些都不会的话，那就确实就像你说的那样，只能独自走完后半生。无论你是国外的西方教育也好，还是咱们国内的中国式的教育也好，我想一个男人绝对不会想娶一个不会关爱别人、说话冷冰冰的、以自己为中心的这样的女人的。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自我的评价哈。如果说自我已经有这种意识了，那么 不是，改起来不太难。 对，不是没有机会改，还真是的。而且有人会说，这个说是不是年轻的时候人好改变一点？其实不是，是你有了一定的人生智慧、生活经验以后，你也不难改。你甚至可能比年轻的时候还更好改一些，因为你知道你想要什么，你知道你该朝着什么方向去走。况且是这种就是情商上的东西，或者说情绪上的东西，这个情感的这样一些表达，这是我们可以学习来的。 对呀。其实我还有一个想法，也许你没有碰到你爱的那个人， 对， 所以你的付出也不够。 对。哎，真是有可能，因为他没有一个动力能让你付出。 对呀，对呀。所以说如果你遇到了一个对的人，那么你的付出可能就是无意识的， 对， 就出来了。希望他能够记住，无论是对情侣之间，还是对周围的朋友之间，包括对你的女儿，你的为人处事让对方舒服是一个基础。 对， 让对方舒服，不是你舒服，因为你都已经感觉到自己有这么多问题了。 对， 你要想让对方舒服，你就得改变。 对，就做一个让和别人接触起来让别人舒服的人。 对， 这就是高情商。 对。 好，在这里呢要告诉我们今夜思语室的听友和网友有一个消息，在本周六，也就是9月15号的上午，我们今夜思语室节目要办一个活动， 这个活动呢是由我主持人孙岩和我们的一些听友网友来互动。那我们在互动交流中，我们会关注到像孩子的一些亲情两性教育这样的问题。那我们在这儿呢也希望一些家长朋友们能够参与哈。这次活动主要是针对面对家长朋友的家里如果有小学生一到六年级的孩子，那这样的一些家长朋友呢都可以参与我们这个活动。活动的地址在哪儿呢？在北京顺义爱阅读书馆。这个爱阅读书馆啊是一个非常有情致的地方。那我们有活动这个场地可以一起互动，孩子们呢还有很多书可以阅读，而且这个户外还有非常美好的风景风光在这个最美丽的九月份哈，北京最美的季节。所以欢迎家长朋友们带孩子可以到爱阅读书馆参与今夜思语时的活动。9月15号上午10点钟到12点，那由我和大家来互动。我是节目主持人今夜思语时的主持人孙岩哈。大家如果想参与的方式呢，第一是这两天可以关注一下爱阅读文化传媒公众号，爱阅读文化传媒公众号。那第二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今夜思语时公众号，那我们都会在这个上面把我们活动的一些具体的位置啊，参与的方式啊告诉大家。大家可以查找爱阅读书馆，联系爱阅读书馆，然后到我们这个活动场地就可以了。9月15日上午我们在那儿见哈，10点到12点在爱阅读书馆二层的小剧场。这个活动的对象呢可以是爱阅读的会员，也可以是非会员，但是我们限制的是一到六年级的儿童家长来参与。大家可以报名参与我们的今夜思语时听友互动活动。谢谢大家。稍后呢将是我们今夜思语时下半时段的节目，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PM， 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2018年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荣耀升级重装上线，限时折扣、秒杀、多人拼团一应俱全，专业人员深入工厂车间，走进田间地头，优质的商品选择，专业的品控把关，推荐更优质、更稀缺、更超值的好商品，为您的购物多重把关，保驾护航。 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北部有阵雨，南转北风二到三级见四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阴转晴，偏北风三到四级转二级，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5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时事。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们的广播节目每天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和各位听友网友分享我们生活中遇到的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些情感问题。您可以通过广播频率 FM107.3 AM1026 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 APP 听听 FM 来收听今夜思雨时。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吴若梅老师。一位35岁的女性，她说我离婚了啊，我现在呢没有孩子，现在是一个人生活，目前呢还算有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有人呢给我介绍了一个男士，这个男士呢是45岁，这个男士有两个孩子，一个属于前妻，小的在前妻带，大的呢已经是14岁了，由他带。介绍了大概第二面的时候，这个男士就邀请我吃饭的时候带上了他这个孩子。他后来跟我说，他说最重要的是他要听一下孩子的意见，孩子如果觉得谁好谁舒服，那么他觉得交往起来未来就不会有困难。那是一个青春期的男孩子，那个男孩子在吃饭的时候挑挑拣拣，摆上来的菜那个男孩子用筷子翻来翻去，把自己好吃的都吃了，看上去家教很差。虽然这个男人的条件很好，但是我也算是第二次见了这个男孩子之后有点害怕了。这样的一个孩子将来又要在一起生活的话，是很难去相处和教育的。而且这个男孩子说话基本上就是一个刺头，我表示友好和这个男孩子想有一些交流，说什么他都给怼回来。结果后来他父亲，也就是我交往的这个男人告诉我说，我儿子对你的感觉挺好的，难去相处和教育的。而且这个男孩子说话基本上就是一个刺头，我表示友好和这个男孩子想有一些交流，说什么他都给怼回来。结果后来他父亲，也就是我交往的这个男人告诉我说，我儿子对你的感觉挺好的，真是奇怪了。我就想问问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该怎么选呢？ 我想是这样，无论这个男人带来的孩子是男生是女生，是大的是小的，对于他爸爸要再找一个的，他都会是这个状态。 对， 都会是这个状态， 就是都会是你说什么我就给你 怼 回去 的这样的状态。 嗯， 那么就看你有没有费尽心思让这个男生接纳你的能力。 嗯， 一定是相当困难的。 嗯， 你想，更是一个青春期的男孩。 嗯， 对吧？我们对付青春期的男孩，那个费劲。不用别的，老师得有多费劲，爸爸妈妈对他们有多费劲，那么何况是一个继母呢？ 嗯， 你爱这个男人，那你就要做好心理准备，你去跟这个男生去沟通，他可能天天怼你， 嗯， 能不能忍受得了？ 对吧？ 有可能。 然后你再去慢慢的感化他，让他慢慢做到不怼你， 嗯， 能够从发自内心的叫你一声阿姨。 嗯， 这个是一个比较漫长的功夫，想好了。 对， 这没有人能替得了你。 对，所以就是这样的，就是有这么一个孩子，就会有这样一个问题。那我觉得我开始看到这个女士说，现在自己单身一个人，其实过得也挺开心哈。我觉得如果你不急于结婚的话，你和这个男士多相处相处，然后找机会也和这个孩子，如果有合适的机会多相处相处，然后你再问问你自己。你可能还会遇到一些让你尴尬的不舒服的场面，那么你问问你自己，你能不能进入，能不能介入，是吧？咱们也不可能就因为有这么一个孩子就把这样一段可能的缘分否定哈，再试试看吧， 只能是这样。 对，还有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28岁，也是她说我认识了一个大叔，大叔比我大15岁，大叔呢是同事，离异带孩子，我一个人，我特别的爱玩，然后呢找什么人呢，当然就找同事了，有的时候邀约好几个同事去，其中有他也有其他的一些同事们，然后有一些同事呢慢慢的，比如说周六周日人家要去谈恋爱啊，或者人家要回父母家啊，偶尔有那么一两次约谁都约不到，就约到了他，和他在一起，哎，一来二去的好像就不仅仅是同事的那点关系了，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有一次玩完了之后，他送我回去的路上，好像很自然的两个人就有了比较亲密的接触。那么在那以后呢，他也经常会在工作的时候关注我，我们都是一般的职员，但是他如果有什么工作上的问题信息，他就及时的和我沟通，下班的时候呢他会绕过别人等我送我回家，开始我是挺高兴的，我觉得诶，我们两个人的关系让我觉得有那种幸福的感觉，但是呢不太敢和家里人说，因为不能够确定会怎么样。大概在半年之后，我问他我们未来会怎么样，他说他不想耽搁我，如果我还想找别人，他说就让我去找别人，他不敢想他跟我差这么多我们会有未来。但是我就想问，既然他是这样想的，为什么这半年以来就像是恋人一样对待我呢？当然其他的同事是不知道的，我们也没有告知双方的家里，我们也没有告知任何的朋友。 这没什么为什么吧，其实一个单身男人和一个女孩子，俩人擦出点火花来，像恋人一样的相处，可能在决定未来的时候，这个女孩子好决定，我觉得女生好决定，如果这个大叔在更照顾她，更表现得好，这个女生很容易接受啊。 对对。 但是大叔他会有一些顾虑，比如说咱们俩差那么大，还有你肯定要一孩子将来。将来我俩孩子不养得起养不起，他想的一定比你多，所以他不敢说现在就跟你确定这样的关系，他可能相对懦弱一些，说如果你遇到好的我还是愿意的。对吧？ 有这种可能。对。 但是现在其实需要决定的是你。你如果想跟大叔在一起，那你就勇敢地告诉他说，我不在乎那个岁数，我将来有孩子，我们可以一块带大，我也愿意接受你的孩子，你有一个明确态度，然后你们两人的关系可能确定下来，如果你确定不下来，岁数也不小了，立刻把这段断掉，去干你的事情，去找你的那另一半去。考虑到将来的可能的难处，你应该要有一个如果你跟大叔在一起，你要把未来的一些困难，一些复杂的关系，你要想清楚。因为爱这个人，这些我是不在乎的，我扛得住，那么希望你们在一起。 对，所以这事情主要是看你了。 对， 看你对对方有多爱， 对， 多想跟， 对， 你和对方，你希不希望有未来？对方可能什么想法都有，至少我们没有看得出来他在。可能你担心的是他是不是对我认真的，有可能越认真越害怕。 对 啊，也有可能是因为 他怕他承担不起。 对，因为对方的这样的一个年龄啊，包括个人的条件啊，他可能会有一些担忧，所以你问问他， 你可以和他交流，如果你铁了心想和他在一起哈。嗯，有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哈，说我丈夫脾气大，特别的爱发脾气，跟我发脾气，跟孩子也发脾气。我有一个女儿，其实别人爸爸和女儿都特别亲，但是呢我女儿和爸爸就不亲。我女儿有的时候偷偷的会问我说，妈妈你什么时候离婚啊，妈妈你要不换一个人吧。主要是因为她的脾气太不好了，而且呢她是这样的人，自己做错了也会怨别人。如果我们出门她开车路走错了，她也会发脾气，她就是这样一个人。其实我也挺不希望女儿受到她影响的。除了发脾气之外，另外呢在家里边当然家务活也不喜欢干。总而言之啊，我现在都不知道当时为什么会找她，为什么会和她生一个孩子。似乎在那时候自己在情感上并没有开窍，那时候也不知道自己该找一个什么人。真正开窍是我在为人母之后，有了女儿我好像突然不一样了。那段时间辛苦的带女儿之余，自己也读很多书，包括怎么育儿，怎么教女儿做一个合适的人，做一个将来在社会上有情有义的人。在读这些书的过程中，再去看看我老公，才觉得他好像什么样的优点都没有。所以其实我挺后悔嫁给他的，但是除此之外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女儿8岁了，她又是这样一个人，我呢有一份自己的工作，下班忙家务带孩子，很少在婚姻中体会到乐趣。所以我不知道，孩子对他父亲好像真的是没有什么感情，那么我有没有可能如果带孩子离开他的话，对孩子会有影响吗？ 影响肯定是有的，但是也未必说有影响一定将来就教不好女儿，这个是没有一个划等号的。首先说你要考虑你跟这个人过得下去过不下去，没有听到其他的问题，只是说脾气不好。 嗯， 这个脾气不好说真心话要想改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对，也改不了， 也改不了。你如果就这么跟他过下去，可能我倒是觉得除了他的脾气不好以后以外，风险比较小。 嗯， 评估的话风险比较小、 哦、 是因为这还是一个完整的家庭。 嗯， 你不惹他他不发脾气，或者他发脾气你不理他，屏蔽掉，你自己心里能够屏蔽掉，让女儿说你爸就这德行咱也甭理他。 嗯， 对吧，这是风险最小的一个继续过。如果分手，如果离开带着你的女儿走，风险是相对来说大的。 嗯， 也许能遇到一个爱你的爱孩子的男人，也许遇不到。 嗯， 那么你有没有一个想法说，我如果分手离婚，我自己带我的女儿能不能生存？ 嗯， 首先是能不能生存，如果我这辈子找不到，我可不可以一个人把她带大？ 嗯， 你要有问自己有没有这个决心。其次你还要问自己说，她的抚养费如果不给我、 嗯、 现在很多呀，真的， 对， 抚养费不达标， 嗯， 不能按时给你， 对， 你这个时候你过得下去过不下去？ 嗯， 对吧，比如你的房子的问题，比如其他的那些，所以我说风险比较大。 对， 但是这些困难如果你都不怕的话， 嗯， 那就跟他分手。 嗯，对，嗯，不知道这个你是不能忍受他的脾气了，还是你觉得怕给孩子做不好的榜样，还是怎样的哈？就是我们确实没有看得出来你想从这份婚姻中走出来的那个 迫切的动力， 对 动力， 迫切的理由是什么？ 所以我才说的是你先考虑风险，跟他继续过下去是没有风险的、嗯、其他的你要把风险考虑完全了，考虑到位了，然后你再做决定。 对， 嗯 嗯。下一位一个女生是这样说的哈，她说结婚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嗯，我自己呢一个姐姐一个哥哥，嗯，那么在这个聚会的时候啊，姐姐和哥哥家都买车了，我姐姐呢就无意中的跟我老公说了一句，说你也好好挣钱啊，挣完钱以后也买车啊。结果他回来之后呢，他就惦记着买车这件事儿了。其实我们现在手里没有更多的闲钱，我攒了一点点钱也是因为 过一两年就要要孩子了，我觉得车是一个消费品，没有必要一定买，也没有必要去攀比。没有车，我也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坐公交、坐公共交通工具，我自己都习惯了。但是他就不一样了，他每天只有一个念头，就是买车。他想各种各样的方法，想从我手里把这个钱拿走去买车。我不愿意给他。另外呢，我的信用卡，他呢没有信用卡了，是因为他曾经在信用卡当中有逾期，不能够再办。他觉得我的信用卡可以刷钱给他，这也是他惦记的事情。总而言之，他每天就是看车、想车，惦记着从我这儿拿钱。我现在吧，就觉得我们两个人之间很累。他这个人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说明他这个人啊，在生活当中真的是死要面子活受罪，没有长远的打算，不考虑一下未来如果我们有孩子该怎么办。这是婚前我没有了解到的他的问题，现在我才了解到。所以啊，看到他我觉得我一点都不爱了。以前我挺爱他的，才和他结婚的，可是看到他现在这个样子，觉得他没有魅力，我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他是面子受损才这样的。因为你的哥哥、你的妹妹还是你的姐姐都有车了，在一个聚会上说，哎，你好好的啊，你得攒钱买车啊。在这个环境下，可能会他觉得面子受损，他想有面子，他想买一个车，可能是这个刺激他的那个点在这儿。如果你觉得现在没有必要买车，就不要说，哎，现在买车干什么呀？我现在不用买车，不要这么随意的去说这么一句话，因为你随意说的这句话他听不进去的。是不是能够非常正式的跟他谈，说我为什么不想买车，为什么怎么怎么怎么样，至于那次伤害你，对吧，可能是在那个聚会上伤害你，我先替你道歉，我要去回去说我的姐姐或者哥哥。你这样你能够让他把这个疯狂的念头 能够压下去， 凉下来， 对， 凉下来， 能够清醒下来。 对，我是觉得他那一次对他的刺激比较大。 对，因为不知道你当时你家里聚会的时候，他们说话的那个神态，周围人的状态，你可能体会不到，因为那是你家人。 对。 但是对于一个男人来说，可能是他在乎的 事 情，可能是他在乎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吴老师说的对，你不能只是说我没想要车啊。我们一定要买车吗？你这样说了没有用。 对， 他会觉得当然一定要买车，我要在你家人面前， 对， 要挣这个， 一定要认真的把这件事情好好谈下来，而且你还要表示那一次对于他的刺激是不对的，这个场合说这样的话是不对的，我回去要跟我的姐姐和哥哥说。 对，下一位问的问题哈，是说我和我这个妻子呢，我们俩总是在两地分居。每一次回家的时候啊，就会发现回家有几天甚至很陌生，而且他不期待我回家。我回到家里很难看到他想念，或者说他愿意我回去。上一次回家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他自己都觉得自己的生活惯了，他和孩子也挺好的，我一回家他觉得家里乱不舒服，而且他不希望我在家总待着。我回到家里以后呢，他就对我说让我到我爸我妈那儿去，甚至他说你去你父母那边住，你要说我爱人呢也没有什么外遇，应该也是那种很持家的女人，但是他为什么就不盼着我回去呢？过几天又有假期我要回去了，可是我一想到要回去吧，我自己的心都凉。在外面工作好长一段时间了，把钱呢也都寄给他了，回去挺希望能享受一家三口的那个温馨的，可是他就是不愿意，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谈过吗？就是把你所有的心情、你所有的期待告诉过他吗？沟通好吗？这是一个。还有就是，如果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孩子生活是比较困难的啊，忙里忙外是比较困难的，她可能对你的那份思念就有所减弱。 对， 因为一般女人有了孩子以后，常常会忘记丈夫， 哎， 常常会，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是他的一个特殊的一个状态。 嗯， 那么能不在外地吗？ 嗯， 能够在一起生活吗？你不是就几天不适应吗？ 嗯， 如果你们两个人在一起，通过几天不适应，慢慢就会走向适应。 嗯， 是不是一份决定绝对要在外地来做事情的这样的一份工作？ 嗯 嗯，咱们中国可能是没办法。其实，在国外，你比如说在美国，那这不可想象的。夫妻分居带着，就夫妻分开那么久，一个人在外边工作，然后不跟老婆在一起，这是不可想象的。 嗯，这对这个一定会影响到两个人之间的 感 情的， 所以。尽量的能够在一起生活，共同生活就习惯了，对吧？ 对，就是这可能也是一份习惯。你老婆说的可能也对，因为不知道你们两个人，异地这样的分居多久了？ 对， 是不是从孩子很小开始就这样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可能真的是和孩子，有了自己的生活规律。我还真接到过这种咨询，嗯、就是也有老婆是这样说的， 对， 觉得自己和孩子生活的挺好，挺简单的。这个 一回来反倒乱了、 反倒是乱了，家里边的事儿也多了，她、就觉得她好像对老公没有这份期待了，她甚至觉得会有压力， 对， 这也是有可能的， 对。 但是如果你能够把像跟我们说的这样，比如说挣的钱也都养家养孩子了，其实特别希望回到老婆身边，感受一下那个一家三口的温馨，如果你把这个话能够告诉她，她至少能知道你的愿望是什么。 还有就是男人吧，别吝惜那个好听的话。 嗯， 你都在外边那么长时间，你想回家了，那回家呢这一段跟老婆在一起，你把你的柔情蜜意都表达得很充分。 嗯， 对吧，你们俩非常和谐，那也是他对你的一份期待啊。 对， 对吧， 是的。下一位说，这是一位女生哈，她说我想问一下哈，我呢谈恋爱一年多的时间了，那么我的这个现在的男朋友啊，有一个孩子，他的孩子呢只有两岁多，孩子是他妈妈在带着的，那么孩子的妈妈和他当时都没有领结婚证就生这个孩子了，后来因为和他妈妈不和，也就没有能够结婚。这个女孩呢现在不在我们本地，这个女孩到城市去打工了，去工作了。这女孩啊总是和我的男朋友发视频，视频中呢总是会问我的男朋友孩子怎么样啊，如何如何的，然后还跟我男朋友说话的时候啊，就像是女朋友对男朋友说话，或者是老婆对老公说话那样。我就在旁边，他也知道我在旁边，但是每次我越在旁边的时候，他好像说话就越是随意。我跟男朋友说不要和他说话那么随意，但是我男朋友说他是孩子的妈妈，他问的都是一些孩子的事情，嘱咐的也都是孩子的事情。可是我听来不一定是嘱咐孩子的事情啊，他还对我男朋友说他快过生日了，问我男朋友给他买什么礼物啊，怎么样让儿子祝他生日快乐啊，等等这些。我心里边挺受不了的，但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男朋友呢答应我说孩子一直有他妈妈看着，不会跟我们在一起生活，这我才同意和他在一起的。可是我看上去他们，特别是他和这个前面孩子的妈妈之间的关系，我不知道以后能不能厘清呢？ 不可能，不会厘清的。因为无论这两个大人怎么厘清的话，他们跟孩子的血缘关系是分不开的。 对， 比如说他妈妈要不时的回来看孩子，他过一段时间说哎给我发段视频来，他们毕竟曾经生活过，那么生活过的人说话可能就会随意， 哎， 不可能说像那个陌生人一样麻烦请怎么怎么着，不会的。他会说你给我发段视频来，我想儿子了，就是这样说话的。所以这些你能不能容忍？ 嗯， 如果能容忍就跟他在一起，容忍不了那你就撤出，对吧？那没有别的办法，因为这一生他们两个人都是有纠结的。 嗯， 所以选择的时候你要考虑这些东西，比较复杂的关系你承受得了承受不了。 对， 这个没有人能替你。 这是一定的哈， 一定的。 所以你自己想明白吧。各位听友，要再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明天的活动。明天早上十点，明天上午的十点至十二点，我们在北京顺义的爱阅读书馆有一个今夜思语时的听友互动活动。我会在那儿和我们的听友来互动。这次我们邀请的听友呢，我们希望的是家里边有孩子的家长，孩子呢是一到六年级这样的家长朋友来参与，因为我们这次互动的主题和内容主要是和孩子的两性教育、家庭亲情关系这个是有关的哈，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参与，家长来参与哈，家长可以带孩子来，那么孩子呢，会在爱阅读书馆有孩子游玩或者读书的区域，家长尽可以放心，可以带孩子一起来。那另外在这个爱阅读，这个书馆的外边还有非常美的景色哈，也有很多适合家长孩子这样亲情共同去亲子共同去游玩的一些项目，所以呢您可以带孩子来参与我们这个活动。大家如果想了解一下报名的方式，关注一下我们节目的今夜思语时的公众号，这两天公众号的文章有报名的方式。另外呢还可以关注一下叫爱阅读文化传媒这个公众号哈，也可以了解怎么样能够到爱阅读书馆，怎么样能够报名参与我们明天的活动。希望明天可以见到大家，明天见。 幸运，这是走一天友情恋爱。